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就这个练的，这个民间营练的就是这，立刻就说什么大，关键我刚才听你我还没觉得的话，我想想什么大妈上车也在这扭。 撅了半天没撅上去。 你来，你过来听一故事啊！你是第一遍听，看现在给你讲，看你笑不笑，来讲。 我在那个卫生间就已经听到这边嘎嘎嘎嘎呵呵呵呵的，这种诡异的笑声。刚才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素材。 哎，你过来一块儿听，正好他给你们讲一故事，看笑不笑啊？他也刚听完了，他现在 笑不笑？ 啊， 你们笑了吗？ 我们笑了。 够冷吗？ 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来说这个《公交物语》。没米题目呀？ 你这题目就叫干嘛？我要买票吧？我你让就是说有谁谁谁提供的就完了，来吧。没题目就没题目。 那行，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再说一件这个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有趣的事情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有一天呢，这个在公交车上，到了一站以后，车门开启，走上来一位这个是这个非常时髦而且身材非常苗条的一个这个女郎。完了以后呢，人家这个刚好把那个乘车卡呀、啊、就塞在那个后屁股那兜里，完了以后人不拿出来，这么一撅，结果嘟的一声就给刷上了。后来呢，这个紧跟着这个姑娘后头的呢是一位老太太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，人上来也跟着姑娘一起往那个前面立柱上那刷卡器上嘿一撅，撅半天也没听到嘟的那一声。完了，那老太太特别郁闷，售票员不干了呀，过来就问，哎，说老太太，您得什么，您得买票呀。然后人家老太太也不干了，那眼一瞪就跟售票员说，凭什么呀，人姑娘屁股一撅就能上车，我这撅半天没撅上去的还得买票。啊，这个故事是我们可爱的瑞妈妈提供的， 真的对吧？ 一件真事儿。